檀香映窗花透窗棂，暗夜林间织一剪影。我参头半白了发鬓，故事嶙峋心不平月明。如一清屏风景冷清，北风辛苦倒一孤亭。今生繁华悄然空尽，红尘爱恨无根浮萍，风花雪明我归隐。檀香映窗花透窗棂，暗夜林间织一剪影。我参头半白了发鬓，故事嶙峋心不平月明。蛾眉平愁为凌远近，我自夜泪满襟不幸。一人钟情秋色如林，奈何姻缘如夜飘零，而我仓皇间失寻。